a nigga Brad Pitt, legend of the fall, took the year like a bandit. Bought mama a crib and a brand new wagon. Now she hit the grocery shop looking lavish. Star Trek roof in the Wraith of Khan. Girls get loose when they hear the song. 100 on the dash, get me close to God. We don't pray for love, we just pray for cars. House so empty, need a centerpiece. 20 racks of table cut from ebony. Cut that ivory into skinny pieces. Now she clean up with her face, but I love my baby. You 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the shade. Switch out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Switch out my core if I can any pain. Look what you got. Weekend Starboy 这首 Weekend 和 Daft Punk 来合作的年度最佳单曲，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呢，应该听了很多遍，但是大家仍然是非常的喜欢它。在这儿呢，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017年1月30号，星期一，大年初三这一天，一个小时当中呢，送上一些新鲜的乐坛资讯，当然也有好听的这些新歌或者是老歌来陪伴着你。今天在两个地方来找到我吧，新浪微博是音乐随心听986，还有就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最近的草坪歌的 Weekend 是首次登上了 GQ 的杂志的封面，除此之外呢，他又被爆出了正在和 Selena Gomez 来交往啊，可见这个 Weekend 最近真是一路红红火火，事业爱情双得意。除了说是 Weekend 之外呢，歌唱类的节目呢，这个节目前面的四季呢，每一季都备受关注，那这一季也不例外，那就是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那这一季是正式歌名叫做《歌手》，像是林忆莲、谭晶、狮子合唱团、袁娅维、光良、张敬轩、迪玛希、杜丽莎，这八组啊，应该说真的都是非常厉害的唱将。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各位会非常的支持或者是看好哪一位呢，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啊。不过就看到网上其实已经有讨论说林忆莲都去参加歌手这样的比赛啦，如何如何哈。但我觉得其实这并没有对于他个人有什么降低身份吗？真的没有。你看跟他一起来参加比赛的这些唱将们，哪一个不是个挺个的厉害呢？谭晶对吧，还有杜丽莎。杜丽莎呢也是实力唱将，而且她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些港台的歌手的声乐老师啊，所以也特别的期待。林忆莲不必在乎我是谁。 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 不必在乎我是谁。比赛当中呢，我们又会听到很多的那些金曲，回味这些金曲呢，也是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去释放自己，去享受美好音乐的一个时间，真的很棒。再来说说杜丽莎吧，人称巨肺大魔王，她真的是一个很开挂的传奇。也许对于90后或者00后，甚至我们这些80后来说，杜丽莎这个名字稍显得有些陌生，但是对于曾经经历过香港乐坛很繁盛的那个岁月的乐迷来说，她真的是顶尖的歌后。杜丽莎是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的，鼓王的父亲教导她，自小就储备了相当丰厚的乐理知识，与生俱来的好嗓子，当然让她和像是珍妮呀、叶丽文啊、肥妈啊等等并誉为香港的五大巨肺。而且他是绝对的音准，音域也非常的宽广，肯定知道下面要放出的是谁的歌曲了。这首粤语歌之前在不同舞台上有听到过，来听听杜丽莎的版本吧，爱是永恒。 有节拍有钟，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偷偷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目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袁娅维的歌声好像就已经走到了那个沃野炊烟的故乡，而她呢就是那个美丽又多情的阿楚姑娘。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中国之星这个节目当中她唱的现场，刚我们听到的也是这个版本，浓浓的乡愁之间呢会感觉你好像被挑动了某一根神经。还记得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当时正在吃东西，真的觉得马上就要放下手中所干的任何的事情，仔细的去听，而且马上真有一种想要流泪的冲动。唱得太好的一首歌，所以在歌手当中呢，曾经的学生和曾经在台上的导师林忆莲两个人要在同一个节目当中一决高下了。正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八六，每天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的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我们再来看一位来自于澳洲的很会唱歌的女孩吧，发布的新单《Move Your Body》。那这首歌曲的 MV 呢，是采用了八十年代的那种风格，很复古，里面的人物打扮啊，都是八十年代的样子。很多人充满期待的，或者是带着各种各样的心情呢，去回家，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把蔡淳佳这首《回家的路》送给你。接下来下半时段，我们接着回来听好歌吧。

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总会有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 金凯欣非常标志性的声音，一定能听得出来啊！我要找到你，这首歌翻唱自陈明，是在围炉音乐会当中的一个翻唱。就像吉姐所说的一样，陈明版的《我要找到你》是大胆的去寻找爱情，而金凯欣的是很娇羞的，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寻找，真完全两种状态。欢迎回来，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一个小时当中，我们来听听歌，顺便来看一下乐坛有哪些新鲜的消息。下面的这首歌可是厉害了啊，因为呢，他们是出自一个来自美国的纯人声乐团，之前记得有做过专场，就是 Acapella。 这支组合呢是 The Pentatonics， 听他们的合音是一种享受。这次翻唱的一首歌曲呢 Hallelujah。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Well,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Hallelujah. 人生的低音炮加上在上面飘荡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哈利路亚来自于美国的人声合唱团 Pentatonix。 下面依旧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位很年轻的歌手，他的爸爸呢也是一个音乐人，他是美国的乡村音乐创作人，他就是 Thomas Rhett， 带来这首 Die a Happy Man。 Baby last night was hands down one of the best nightsThat I've had no doubt Between the bottle of wine And the look in your eyes And the Marvin Gaye Then we danced in the dark Under September stars And the pouring rain And I know That I can't Ever tell you enough That all I need In this life Is your crazy love If I never get toSee the northern lights Or if I never get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at night Or if all I got Is your hand in my hand Baby, I could die A happy man A happy man, babyTo my knees Oh, but that black dress Makes it hard to breathe You're a saint, you're a goddess The cutest, the hottest the masterpiece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In my wildest dreams And I know That I can't ever tell you enough That all I need In this lifeIs your crazy love If I never get to see the northern lights Or if I never get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at night Or if all I got is your hand in my hand Baby, I could die the happy man, yeahDrive a sports car up the coast of California Oh, if all I got is your hand in my hand Baby, I

看了好几遍，发现哦，原来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影子啊，很任性。来自于伦敦的这支乐队呢，出版了首张的专辑唱片之前，就各种的音乐媒体去渲染欢呼，这样开始自己的音乐生涯，真是太幸运了。也可以证明啊，他们是来自于英国本土的媒体的宠儿。乐队成员都还没有满20岁，不过刚刚听他们的声音呢，好像听不出来这个样子吧，又有那种成熟感，但是仔细去听呢，音乐当中还是会有那种青涩的味道。音乐随心听正在进行中，下面的这一段音乐呢很有意思，是 Justin Timberlake 他给他的妻子主演的新片做的电影原声，一共有31首的原声啊，变相的撒狗粮吗？有点这意思吧。就一起来听听贾老板来写的电影音乐究竟如何吧。深情两个字来形容非常恰当吧。这部电影呢，刚刚说了是 Justin Timberlake 他的妻子来所饰演的一部电影，那他和 Metro Owens 来合作制作和录制的一张原声大碟《真爱之书》。送上最后这段音乐吧，来自于 Lady Gaga 在 Tony Bennett 90大寿演唱会上表演的 The Lady is a Trap。 我们再会啦。 Never bother with gentlemen I hate. That's why this chick is a tramp. And I don't like crap games with barons and earls. I won't go to Harlem in diamonds and pearls. Oh, and I definitely won't dish on dirt with the rest of those girls. Hey, Tony B, that's why they call me a tramp. I love the free, fresh air. I like the green grass under my shoes. What can I lose? Cause honey, if it ain't got no gold, oh no. I'm all alone when they lower my lamp. That's why the lady is a tramp. Ladies and gentlemen, 北京时间12年整。